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逃避。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打他想起你，错过你的身影。 现在是8: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喜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为您播出安全提示，使用燃气烧火或煲汤时一定要有人看守。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56。每个家庭都会用到厨房，厨房火灾在家庭火灾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厨房又被誉为家庭火灾的重灾区，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所以学会一些关于厨房的燃气安全常识，防患于未然是十分必要的。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大家，一锅浇灭燃气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很可能引发燃气爆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燃气烧水或煲汤时，人在旁边看守很重要，这样可避免出现水开后不能及时发现而发生一锅浇灭燃气的现象。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气均属易燃易爆气体，少量泄漏在空气中形成较低的浓度，不会引起着火、爆燃事故。但是如果气体泄漏量较大或慢慢积累，达到一定的浓度不明火，就会着火爆炸。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使用天然气或液化气做饭烧水时，锅壶里的汤水不要盛得太满，以防止汤水沸腾溢出浇灭火焰造成漏气。当发现燃气泄漏，首先关闭燃气进气阀门，开窗通风，熄灭一切火种和控制产生火花的其他行为。其次做到六不要，不要开启和关闭正在使用中的任何电器设备，不要在室内使用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不要按动邻居的门铃，不要开启任何煤炉或气炉，不要使用火柴或打火机，不要用明火示漏。本时段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关注1033更多精彩节目。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0000，文森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FM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个时段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冯小刚之前导的那部电影叫《我不是潘金莲》，当中有一个细节简直了啊！这个画面是这样的，老头老太太过金婚宴，哇，这个一辈子在一块儿了。席间呢，就有晚辈过来凑到老头旁边就说了，哎，您和老阿姨啊，这风风雨雨50年不离不弃的，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这些年轻人分享吗？老头就举起了一个手指说，一个字，忍。是这个时候呢，旁边老太太不开心了，一巴掌打在老头的背上说，不对，你说的不对，是四个字。年轻人说，哪四个字啊？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一忍再忍。哎呦，这说的真的是总结得太好了，爱就是包容，对不对？ 谁不得眼底在路边求救，数年重头是天空求救后，爱恨难见好久守，留下车窗风哭得很凶。风子一对门撞门人没有，快乐是因祸两起的结果。现在不流行低头，一个人都想抛售剩余的感动，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我像个透明人暂时在街头，用眼看莫名的输落，人们侵略的生活，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谁丢的眼底在路边求救，双人床他是天空求着火，爱恨难见好久守，留下车窗风哭得很凶。房子里堆满装满的理由，快乐是因祸两起的结果。现在不流行低头，每个人都想抛售剩余的感动。我像个透明人暂时在街头，冷眼看莫名的失落，慢慢侵略的生活，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喜欢一个人走，让我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喜欢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 张信哲空出来的时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最近方大同空出来的时间去哪儿了？去颁奖典礼上领奖了，得了一个真的是很厉害啊，华语金曲奖。方大同呢也是发了一条微博说，我们这次拿到了，拿到这个奖了，谢谢我的歌迷，谢谢评审。不过我觉得他的真是实至名归，很有才的创作才子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他最新创作的，和王力宏的合唱 Flow。 跟着我走，跟着我走，这么自由，这 装着大声动，让节奏大声转，是谁都能感受，和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没法手机做着音乐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说什么色彩，不如你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low Think I'm gonna rock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这些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哦，跟着我，穿进了自己，哦，穿进了自己，哦， 慢慢的开始。我双脚开始动，双脚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接着地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动动动动动 让你去，有你什么事都 现在是9: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日，农历7月20。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8度。今明天津小雨转阴，27到20度。首都北京阵雨转晴，28到19度。以上天气来自于三河气象台。欢迎一起关注健康美好生活。我们使用电脑绝对离不开键盘，但是呢，电脑键盘在用久之后，里面容易积藏大量的灰尘，所以有人形象地称电脑键盘是最脏的硬件之一。那今天来分享一下如何清洗键盘。首先用螺丝刀将键盘背面的螺丝拧开，将键盘正面朝上放在桌子，我们会看到一堆小胶垫，看到它你就会明白哪个键盘为什么会有弹性了。然后呢，把它取出来一一擦干净，可以放进温水中浸泡一会儿，再擦洗干净。最后呢，用软毛刷全方位的刷一下，面板就干净了。而电路板一般不会太脏，用干净的软布擦净就行了。清洗工作完成之后呢，要让洁净的键盘干燥几个小时，或者用吹风机吹干。安装的时候应该先把面板朝下，再把小胶垫一一放进键盘里，最后上螺丝，大功告成了。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安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第二期，三河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河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河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7个督导组，从7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市共组织督查组102个，执法组65个，暗查暗访了24个单位和场所，全市共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582个，发现一般隐患427处，整改384处，整改率 89.9%， 行政处罚11.1万元，效果显著。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三河市防治美国白蛾指挥部关于进行飞机喷药防治美国白蛾的通告，为了有效控制美国白蛾蔓延及危害，保护造林绿化成果，近期我市将采用飞机喷洒药剂的方法对美国白蛾进行防治，以下简称飞防。为确保飞防安全，特发布此公告。一、飞防时间2017年9月5号至2017年9月25号。二、飞防范围，全市所有森接林木、片林、主要河堤、路渠、绿化通道。三、飞防用药，此次飞防所用药剂为生物制药，该药剂具有高效低毒、对人畜无害、不污染环境等特点。飞防地区的群众不必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可以照常进行生产活动，望广大群众予以支持和配合。 四、作业区内进行室外昆虫养殖农户，请及时与林业局联系，联系电话03165166670。五、注意事项：此次飞防采用的是直升机，飞防作业时，飞机离树梢最低高度5至7米。为此，沿线群众不要放风筝、燃放爆竹，以免对飞防造成影响。同时，飞防期间也不要在沿线放风和室外放置食品，以确保人畜的绝对安全。特此通告，三河市防治美国白鹅指挥部。 三河市打船办致全市市民禁止传销的一封公开信。广大市民，为深入贯彻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加大打击传销违法活动的力度，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净化社会环境，构建平安三河，促进社会和谐，根据省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决定对传销违法活动进行集中整治。传销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组织分布点多面广，参与人员构成复杂。传销组织都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收取人头费，诈骗钱财，通过欺骗、要挟、暴力威胁、精神胁迫等极端手段，对传销人员进行人身和精神双重控制，已发展成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邪教。传销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打击取缔传销活动是加快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作为社会一员，我们都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传销活动的危害，自觉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不向传销人员提供活动场所和其他方便，不参与传销。当您发现有传销活动时，及时向打传办报告。举报电话：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03163150315。15076676006，三河市公安局110。参与传销终将害人害己。所谓的1040工程、阳光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等，都是传销违法犯罪行为。勿听信他人花言蛊惑，请自觉远离。让我们行动起来，努力营造一个远离传销、拒绝传销、抵制传销、共同打击的良好社会氛围，清除传销这一危害社会的毒瘤，为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不懈努力。温馨提示：如果您的出租屋内有以下活动迹象，极有可能是传销组织活动，请提高警惕。一、门窗长期遮掩，人员频繁进出；二、经常有唱歌、鼓掌、喊口号等声音传出；三、室外晾晒大量衣物，室内堆积大量行李、床被、牙缸等日用品，居住人员数量明显超出房屋容纳的正常标准；四、不允许上门收取房租，不允许进屋查看。三河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2017年9月5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叶峰。 大家好，我是珊珊。庆国庆，迎中秋，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即日起到9月10日，到我们位于居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1楼，只要您能找到这样特殊号码的100元钱，就能兑换一箱价值1728元的52度茅台镇原浆酒1箱6瓶。 我没听错吧？只要特殊号码的100元，换一箱6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这么厉害？ 你确实没有听错，这样的钱不是很容易找到的。你的钱币号码中必须要有3位连号或者3位相同号码的豹子号、顺子号才可以的。 哦，那就是说，一张100元的钞票上，只要有类似于像123234789321765的号码就可以吗？ 嗯，对，这是顺子号。 这样的是可以的，还有三位号码相同的豹子号，类似1112233333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哦，那也就是说，只要一张百元钞票上的号码中出现符合上面要求的数字就可以了，不管这些数字出现是在前面、中间还是后面。 没错，就是这样的。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只要您找到这样特殊号码的100元，就能兑换一箱6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大家记住，活动时间是即日起到9月10日，活动地址是在金阳西大街宽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大家记住，咨询热线是5899020 5899020。活动时间只有10多天，机会不容错过。好消息，好消息！庆中秋迎国庆，全程搜集百元豹子号、顺子号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到9月10日，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度原浆酒。你有这样的100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豹子号，百元人民币1张，如号码为11122231234等，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1箱，52度6瓶装，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先尝后。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1箱，只需特殊号码百元现钞带回家，竖品牌打口碑，好酒也怕巷子深，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免费品尝，活动只有10多天，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金阳西大街宽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5899020，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 I'm sorry. 笑， 你一点点的微笑就会让我勇敢。 现在是9: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喜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本期为您播出环保之声。征收管理协作迈上新台阶，环保税开征进入倒计时。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656-715-556。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将正式开征。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确定开征环保税对于我国环保事业来说是又一个里程碑。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就可以看出，环保税对征收过程中的各个细节进行了细化，各界人士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此次税改税的变化。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环保税法的通过是传递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信号，在税改税的过渡期应该加强监管核查，同时提高环境监测和执法能力，对环保税的征收形成强而有力的支撑。当然也要进一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多部门和多地区之间的协调合作，保障环保税的顺利征收。实际上，在环保税法确定要征收开始，环保部和税务机关的协作就已经密不可分了。环保税条例也对这个方面做出了相关要求，双方如何做好协调工作也随之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显示，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已经签订了环保税征管协作机制备忘录，明确规定了两部门合作的七大类任务，包括发布环境保护税征管技术规范、制定落实减免税政策的操作性文件、设计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等表证单书、开发建设税收核心征管系统和授税信息共享平台、指导地方做好征钱准备和档案资料交接、共同组织开展税法宣传、义务培训和纳税辅导，以及协调落实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的其他任务事项。有关环保税以及国家税改税的做法，业内人士和专家都普遍认为，这是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走向成熟的又一节点，而环保部和税务总局的工作衔接机制正在变得更加完善。2018年环保税开征的相关工作至此已经全面迈入正轨。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恒业金堂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常常想从琐碎的现实中逃跑，私奔到月球，或者陪我到世界的尽头。其实你和你向往的生活只有一步之遥。锁定品味1033，享受你的私家音乐厅。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为看见最美的春天，岸边阳光照耀在水面，玫瑰花在盛开，只有我，只有你，像是这世界只是游戏，像是这片地只是虚拟，仿佛忘了孤寂，不知道在哪里，我迷路在茂密的森林，你隐没在空旷的天际，再也找不到你，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为看见最美的春天，岸边阳光照耀在水面，玫瑰花在盛开，我想是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 新猫咪森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今天要聊一聊谁给你发赞嘛你会不太想回复。 KJ 留言说呀，现在都不太流行说什么赞嘛不赞嘛，现在直接都是红包敲门呢。我想想让我发红包啊，我是一个坚决不追流行的人。各位林俊杰七戒， 我在阴影里面再过整53年就漆黑一片，没有人看得见我心深处的阴暗面，只能眺望东边，你的世界太远、 全都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谁能和你面对面，却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在世界的那一边，只能有半个白天，看自己到上天的前沿，在长夜的边缘，给我一丝光线，让你能够看我一眼。全都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谁能和你面对面，却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在世界的那一边，只能有半个白天，看自己到上天的眷恋，在山野的边缘，给我一丝光线，让你能够看我一眼。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虽然和你面对面，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管自己到今天的距离， 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避免，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的对岸，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青春成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乱撞人都像喧哗，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不欢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 口的房间，冰冷的钟声上有陌生人的机会，在欲望后面无时无间的空虚悲哀，我觉得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天际夕阳西下的潮人流向喧哗，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窗，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你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雪啦雪啦雪啦啦，等一幕一幕熄灭吧。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雪啦雪啦雪啦啦，是谁为谁我要谁我去哪？天际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前往，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不管夜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Maybe that's me 的娘，去哪去哪去哪，我再没有了家，啦啦啦啦啦啦，当我想起你，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你的娘，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你的娘，让我沉入黑夜。 现在是9:4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抚慰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市公安局严厉打击传销犯罪活动告示明书。广大市民朋友们，为彻底铲除传销犯罪活动，维护三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即日起至2018年元旦，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凡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策划、指挥、布置、协调人，以及其他在传销活动中担负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二、对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传销参与者以及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和窝藏包庇传销人员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等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三、对从事传销活动、为传销活动提供便利或不积极配合打击传销活动的组织和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四、凡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要立即停止传销活动，外地在三河市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要立即返回原籍，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涉案人员要主动到三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或辖区派出所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五、广大市民要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传销行为，积极配合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做好打击传销工作。市委市政府设立举报传销奖金， 举报应当实名，并提供详细举报位置。经打传办调查核实的，将按照下列标准给予奖励：一、根据举报线索查处20人以下含20人传销团伙的，奖励1000元；二、根据举报线索查处20人至30人含30人的，奖励1500元。三、根据举报线索查处30人至50人含50人的，奖励2000元。四、根据举报线索查处50人至70人含70人的，奖励3500元。五、根据举报线索查处70人以上或查获涉嫌犯罪的传销组织骨干分子刑拘的，奖励10000元。六、根据举报线索查处100人以上或举报传销主要头目及骨干分子的姓名、真实身份、银行账号、联系电话、活动居住地点、讲课资料、视频、照片等情况真实可靠，并直接协助查处工作，摧毁传销组织网络，抓捕传销头目及骨干分子，涉案人员众多、危害较重的重大案件，奖励20000元以上。六、下列举报不适用本办法：一、举报人匿名举报的；二、各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便利方向举报线索举报的；三、因亲属受骗参与传销活动要求工商公安部门解救而举报的；四、打传办认为不应该奖励的其他举报情形；七、对符合举报奖励规定的举报人，市打传办将及时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第一举报人自接到通知30个工作日内，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到指定打传办填写三河市打击传销举报奖励登记审批表，按照规定程序领取奖金。八、举报方式：三河市打传办邮箱15076676006@163.com，三河市打传办电话15076676006173-3268-3870，三河市公安局打击传销举报电话1103175814，孟警官18031607706，孙警官18031607806。三河市公安局2017年9月5日。 如何应对碰瓷案件？最近一段时间，经市民群众举报，我市辖区多处路段发生碰瓷事件，尤其是在迎宾路、鼎盛街等路段多有发生。上下班高峰期车速相对缓慢，碰瓷者一般是行人或者自行车跟小车意外扑倒在地，不肯去医院做检查，而是直接赖上车主要求赔偿。针对这一现象，三河交警大队郑重提醒您，遇到涉嫌碰瓷交通事故时，应按以下方法妥善应对和如何预防被碰瓷。一、发生交通事故要及时报警，让交警出面协助解决。车辆与行人发生碰撞或外地车辆在本地发生交通事故时，更不能私了。碰瓷者利用的就是驾驶人怕麻烦的心理，认为驾驶人大多会主动息事宁人，不会报警。当他们看到驾驶人已经报警时，部分作案人在心虚胆怯之下，往往终止了违法犯罪行为。因为这些人一般在当地都有案底，怕面对警察后穿帮。二、一旦遇上有人找茬碰瓷，驾驶人首先要确认交通事故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当确认事故与己无关时，要注意保留好现场证据，特别是想方设法留住目击证人，切勿私自移动现场。夜间发生事故时，不要急于下车，在弄清情况、确认安全后再下车处理。发现异常时，要及时报警求助。三、谢绝好心人的调停。碰瓷者往往都是两三人团伙作案，并分工有碰瓷的，有混在围观人群中假装调解的。碰瓷者与当事人僵持不下时，就会出现好心人上前疏和。此时呢，驾驶人不要听从这些好心人的劝解，驾驶人要以足够好的心态争取围观群众，取得更有利的局面。 四、对有碰瓷交通事故嫌疑的事故，应坚决表明先去医院为伤者检查，否则赔款免谈的态度，同时尽快通知其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熟记保险有关条款，保管好相关票据和事发地事故处理部门的证明材料，以便将自己可能承担的损失转由保险公司承担，达到避免或减少自己损失的目的。常识伎俩：一、轻微剐蹭车辆严重受损，碰瓷车辆紧跟目标车辆，在其变道时猛踩油门撞上去，与目标车轻轻剐蹭，但车上的零部件会出现严重断裂或破损，然后以此索取修理费。二、慢如蜗牛，等待被追尾，碰瓷车辆故意开在目标车辆前面，与目标车辆贴得很近，然后找机会紧急制动，造成目标车追尾。三、不报警要私了，很多碰瓷车辆往往都是中高档的二手汽车，事故发生后碰瓷车辆或碰瓷人通常会提出不要报警并且用钱私了的要求。四、人故意撞车侧部，如果是故意撞车的碰瓷人，一般会在目标车辆车速很慢时撞上车辆，而碰撞部位往往都在车辆的侧面，同时躺倒在车辆的侧面，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真正的人身危险。五、勾脚碰瓷方式，男子故意绊脚，称碰到自己受伤的脚了，即以需要医治等为由，骗取旅客十几元至300多元不等的医药费。预防碰瓷交通事故的注意事项：一、开车前多检查车辆；二、行车时遵守交通法规；三、驾车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四、在狭窄道路行驶要减速慢行；五、遇行人过马路要减速慢行；六、在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道路行驶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七、遇情况不要私自草率处理，最好先拍照取证；八、建议安装行车记录仪。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9: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120急救指挥中心，本期为您播出家中突发意外应防止错误的抢救方法。参与我台三合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6715566。旧病复发或受外伤，急救非常重要，然而不正确的抢救往往是雪上加霜。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分享几种常见的错误抢救方法。第一种，急性腹痛时忌用止痛药，应尽快去医院查诊，以免掩盖病情延误诊断。二，腹部受外伤，内脏脱出后忌立即复位，脱出的内脏需经医生彻底消毒处理后再复位，以防止感染而造成严重后果。三，使用止血带结扎忌时间过长，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止血带应每隔一小时放松一刻钟并做记录，防止因结扎肢体过长造成远端肢体的缺血坏死。四，昏迷病人忌仰卧，应使其侧卧，防止口腔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更不能给昏迷病人进食进水。五，心源性哮喘病人忌平卧，因为平卧会增加肺脏淤血及心脏负担，使气喘加重，危及生命，应取半卧位，使下肢下垂。六，脑出血病人忌随意搬动，如有在活动中突然跌倒昏迷或患过脑出血的瘫痪者，很可能有脑出血，随时搬动会使出血更加严重，应平卧抬高头部即刻送医院。七，小儿身的伤口忌马虎包扎，若被锐器刺伤后马虎包扎，会使伤口缺氧，导致破伤风杆菌等厌氧菌生长，应清创消毒后再包扎，并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八，腹泻病人忌乱服止泻药，在未消炎之前乱用止泻药会使毒素难以排出，肠道炎症加剧，应在使用消炎药之后再用止泻药。九，触电者忌徒手拉救，如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单木棍、竹竿等绝缘体挑开电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畏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街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午10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又来跟你见面了。三个小时好音乐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在今天节目开场呢，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名字叫做《马德里不思议》。 阳光明亮的漫步一根的草坪，而你在树叶上低叹着春秋情缘，会不停用那冰石的黎明颜色完美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旅行。火红的乌云形状在绿荫下停，听脚步的风浪鸣歌的声音，音声在窗棂敲着平房的静静，对着风温柔回应。 中微笑又变化，能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 不思议来自蔡依林的歌。其实看看日历呢，你会发现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教师节。雷克斯在这里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直到现在为止呢，我跟老师还是有很多的联系，而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小学的老师。前一段时间呢，小学同学进行了毕业之后20多年的聚会，但是因为我在外地没有办法参加到其中。通过同学们发给我的照片，会发现岁月在老师的脸上留下了很多的印记，突然间感叹时光匆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师，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来自苏有朋的作品真心。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等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更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也有阴和缺，就算也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发。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让这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大。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有着天空陪我醉，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现在是10: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

他们在商场、电影院到处都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追捧的网红产品。那请问你有去过这样的迷你 KTV 里面唱过歌吗？ 遇见幸福要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路也要前往，用勇气平凡地去打败害怕，踏步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用勇气陪伴你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 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前两天才在迷你 KTV 里面来唱了这首歌，发现难度还是挺大的。而目前呢，这个迷你歌咏亭的入局者已经达到了十多家，主流的品牌包括有唱、妮达和雷石。与租金高、人力成本高的传统 KTV 不同，迷你歌咏亭的成本极低，只要配备其玻璃亭、点歌机、高脚凳、耳机、话筒，一座迷你歌咏亭就可以开张了。而设备成本呢，就在2万到3万左右。根据一项市场调查显示，预计在2017年，中国迷你 KTV 市场投放量将超过3万台，市场规模呢将达到38亿元。而预计在2022年，线下迷你 KTV 市场投放量将达到20万台左右，市场规模将达到310亿元。未来的市场规模潜力巨大呀！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喊枪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 现在是10: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 热烈是请为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监管动态，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开展城乡结合部药店诊所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近日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积极开展城乡结合部药店诊所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包括一、违法回收或参与回收药品，销售回收药品，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并销售，非法购进医疗机构制剂并销售；二、购进销售假劣药品或将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宣传销售；三、以中药材及初加工产品冒充中药饮片销售，非法加工中药饮片；四、销售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疫苗等国家明令禁止零售的品种，非定点药店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违反规定销售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导致流入非法渠道，销售米非司酮含紧急避孕类米非司酮制剂等具有终止妊娠作用的药品；六、超范围经营药品；七、购进药品未索取发票含应税劳务清单及随货同行单或虽索取发票等票据，但相关信息、单位、品名、规格、批号、金额、付款流向等与实际不符；八、未严格按照药品的贮藏要求储存陈列药品；九、违反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规定销售药品；十、执业药师挂证不在岗履职。截至八月底，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共检查连锁门店八家，单体药房十一家，诊所一家，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六份，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六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销售药品被开具销售凭证、执业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经营过程中未按规定储存药品等问题，已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查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一零三三的精彩节目。 品味一零三三， 品味一零三三，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三河市公安局严厉打击传销犯罪活动告示明书。广大市民朋友们，为彻底铲除传销犯罪活动，维护三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即日起至2018年元旦，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凡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策划、指挥、布置、协调人，以及其他在传销活动中担负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二、

街头吹吹风，好想找机会到国外走走，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选梦想或工作，爱或自由，选择越多越迷惑，害怕自己已被掏空。人生是应该温柔，还是该独立靠自己行走？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那么多，不管坚强能够维持多久，总有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脆弱？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勉强自己是幸福的，每次浮现的渴望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这都是该改变的时候。是对的，每次浮现了伤心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我都应该改变，每次遇见想要遇见你的我。 胡夏的歌《改变》，雷尼斯今天说到的就是在商场、电影院、街头随处可见的迷你歌咏亭。与其他共享经济还在烧钱的境况相比呢，迷你歌咏亭从成长之初就已经进入到了盈利的模式。而随着接连不断的企业融资，迷你歌咏亭如雨后春笋般扩张，而安全、卫生、监管等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这股风潮必将迎来一轮残酷的行业洗牌，大鱼吃小鱼在所难免。但是短期之内还很难出现独当一面的行业巨头，线下迷你歌咏者的先入者或许将面临新鲜力量的持续挑战。不管怎么样，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越多的产品出现，我们的实惠也就越来越大。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的眼泪， 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你我选择背靠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倍才结束寂寞？两颗心成一对，慢慢习惯一个人醉，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也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一步也不肯退。